却红尘音符前八纵回头观见吴用，一般军事神像为何欺善怕恶？听声宣战，只因他望天子为业无地府许下大愿，要往西天拜佛，取经回朝，设立坛台，超度众魂，使我情愿替之一望。近来荒岛之里，不免上朝求此施下通关恩平，今日启程便 是山岗一片湖， 唐王江山挡我中， 长安一片花似锦， 看叹不绝白头无翁。 可叹恩公。 秦琼丧，寡人立业无安康。故大唐天子贞观在位，因有地府虚下大愿，讨得圣人权杖，道法高强，愿替寡人往西天拜佛取经。今乃黄道吉日，命他前往。徐皇兄，玄奘可曾宣道？ 现在殿中奉旨， 宣他上殿。 领旨，万岁有旨，玄奘法师上殿。 领旨。臣提督南城孤，一念慈悲便是佛。平生玄奘见驾，元皇万岁， 平身 万万岁， 赐座， 谢座。宣品身上殿，有何玄意？ 此番往西天取经，但不知宝藏真经就在何处。 启奏万岁，想那宝藏真经现在西域印度，返往宫内。 想那西域印度路途遥远，只恐法师不能经受跋涉之苦。 万岁是哪里话来？为求圣体，平生万死不辞。 不会呀，难得法师一片虔诚，故风轻雨低，此法名唐三藏。 谢万岁隆恩。 天牢与地孤心不安。 万岁呀， thank you。 观叠问，玉帝也好启程，乃是 有 探文房伺候。 遵旨。 Thank you. 论是 有 向铁问教育法师， 不止 看你心话， 法师随咱家来呀。 从今天 分子 今天好贵，既有玄奘法师去往西天拜佛取经，命你等跟随，一路之上鞍马侍奉，需要小心。恭喜 恩 因你随故往沙桥前行， 遵旨。 家不中断，家 山腰宫啊，进随同古道啊，沙桥前去。

好啊哟，真金那卷，真银人舞蹈玉灿灿，你金提督心方脸，黑心大爷去到下天，顾念你晚的真诚，路不遥远，顾念你千山万水跋涉艰难，顾念你何年你投宿在安南关，此缘顾念你夏日守军，冬里受寒，传的是此去能日愿去到了真经记忆变幻，那时节孤林中僧人起把真经那念，才知晓那西方的佛祖法理无法变，一滴你才算是功行圆满，望空你一代国师。完了古流

含泪泪，听大爷的双眉瞅我 再请欣赏《清官策·管义》这场戏里的一段唱，于魁智扮演靠准。 抓棺材 啊！